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赤小池注视着他。 朱老师，怎么没跟警察说是我打的呀？你不是看见我了吗？ 朱守成从绷带里斜出两只细缝似的青黄色的眼睛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 哎呀，我忘记了，那一带没有监控，你没办法证明是我打的你。真可惜，如果您去告我，我就能把这个录音拿给警察了。还有这个。 池小池拿出一张洗好的照片，在他面前轻轻一晃，照片上还带着新鲜的显影水的味道。朱守成啊的一声叫出来，既痛苦又着急，但池小池已经把照片重新收回，贴着掌心轻轻敲打。 德高望重的老师深夜在小巷里猥亵学生，这样的消息可比什么好学生入室盗窃坠楼身亡更值得八卦，你说是不是？ 朱守成连气带急，身体轻颤着，热血一波波朝受损严重的大脑袭去，冲得他头昏眼花。池小池凑近病床，把所有最糟糕的信息一股脑塞进他的脑袋。 你说什么？老师，你说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您希望我把照片贴到哪里去啊？是学校大门口的布告栏，还是发到您所有同事的手机上？或者我做出几千份传单，在您学校门口分发给家长，让他们看看您这头快要老死的牛打算怎么吃嫩草。 说着他把照片放回了书包夹层里，妥善放好后便转过了脸来。 这两样东西怎么派上用场，我还要好好盘算一下。您放心，在您病好之前啊，我会好好的为您保管。要怎么使用，之后啊，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。 在说到最后几个字时，朱守成的儿子端着一大杯热水进来了，池小池便自然而然地转了话题。 朱老师，你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 他站起身来，面对朱守成的儿子笑道： 叔叔，那我先走了。 朱守成的儿子对以前那起入室盗窃案的了解仅限于老父口述，而朱守成又不可能把他对警察的那套说辞告诉儿子，以免他跑去质问池小池反而暴露自己，因此他对池小池的印象相当不坏。 麻烦你了，还带东西。不过我爸他现在伤得很重，医生讲过只能吃流食，这苹果你还是带回去，免得坏掉了。 池小池也不推辞，探手伸进网兜。 叔叔，我拿走一个吧，剩下的可以打成苹果汁，和在流食里一起吃进去。苹果对人身体很好，让朱老师多吃点，能长命百岁呢。 这样的一句话让床上的朱守成急得浑身淌汗，只疑心那苹果里有毒，偏偏有口难言，生怕儿子跑去警察局报案，让录音和照片一并暴露，一时头痛得像是脑子里进了一个捣蒜的冲。而这样的一张甜嘴让朱守成的儿子对这个孩子印象又好了几分。他把池小池送出门去，还叮嘱池小池，他工作很忙，如果老父还执意留在这里，他会请一个保姆照顾他，到时候还请池小池多去家里走动走动，替他照看父亲的身体， 目送着朱守成儿子返回病房，池小池去了护士站。护士站里，方才为他指路的苹果脸小护士还在。池小池的笑容很亮，直晃人眼。 护士姐姐，谢谢你。 不客气。 任谁都喜欢礼貌又好看的男生，苹果脸小护士也不例外。池小池挺不好意思的，搔了搔后脑勺。 没想到朱老师真的伤得那么重啊。 我骗你干嘛呀？他伤成那样，脑袋里水肿的厉害，什么都看不清的，你还说要给他看作业，别说字了，老大个活人在他跟前晃悠，他都未必看得清。 正聊着，墙上的紧急呼叫器乍然响起，小护士立刻终止了闲聊。呼叫器那头是朱守成儿子焦急的声音： 来人，快来人，我爸状况不好了。 小护士急忙起身前去查看情况，而池小池也带着满脸微笑转身离去，并与迎面奔跑而来的医生护士擦肩而过。他举着苹果轻轻咬下一口，苹果表皮的颗粒感和果肉的清新香甜在池小池唇舌间层层绽开。池小池什么都知道，在把铁棍上的血处理干净后，他又用打火机把铁棍表面从头至尾烤了一遍，去了郊外的垃圾站，丢进了一堆垃圾里。他查过资料，录音不能作为证明人犯罪的直接证据。昨天晚上他把录音反反复复听了多遍，确认除了小男孩疑似被捂住口鼻的呜咽声外，朱守成所说的话都可以用向学生借手套来搪塞解释，那池小池就不给他任何对外解释的机会。既然拿出录音也无法坐实他的罪证，那么他就要自己制造一座监牢，把朱守成关在里头。他要让朱守成把这件事情烂在他肚子里，烂成一腔苦水，烂成毒，也只能储存着直到毒死他自己。为了堵住朱守成的嘴，池小池还需要一样比录音更加有力的道具来掐住这只老狐狸的脖子。因此他特意去向护士打听，刚从危险中脱离不久的朱守成眼睛能不能看清东西。得到否定的答案后，他预备好的东西就能派上用场。坐在医院的小花园里，池小池从书包里取出了那张所谓的照片。当时情况危急，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能进行拍摄的工具，所以他拿来了一张自己珍藏的照片，并借来了一点点显影液涂在了照片背面，故意给朱守成布下了迷阵。而这张迷阵里甚至没有一个人，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，雪地之上印着两个手牵着手的人形。当时的楼影和池小池，一个13，一个11，在一个大雪天他们出来玩，和筒子楼里的其他孩子打雪仗，两人联手战无不胜。获胜之后，滚了一头一身雪的池小池在楼影的召唤下颠颠跑进身，乖乖蹲下，楼影则为他拂去头上大片大片的雪花，免得雪水融化进了头发。池小池仰着头看了他很久，轻声叫他 哥。哥，我想和你在雪地里打滚。 楼影的手停了停，又无奈又好笑地说， 孩子话，又不是没见过雪。 池小池耍无赖， 我就要。 那好，我听听理由。 池小池脑袋里满是奇幻的浪漫想法， 如果我们是两只熊猫的话，在雪里一起从这头滚到那头，不觉得很幸福吗？ 好，你来扮演熊猫，我是专门喂熊猫的饲养员。 不行，只有我一只熊猫，多傻呀。 最后饲养员妥协了， 答应做一只陪小熊猫一起犯傻的大熊猫。筒子楼后有一大片未经染指的平整雪地，深可及膝，足够两个人折腾好一阵子。结果池小池自己翻了没两下，就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从雪里翻身爬起来。 你好像真挺傻的。 楼影也从雪里爬起来，擦掉嘴上沾着的雪沫。 傻吧？ 池小池看着他的样子，哈哈直乐。楼影有些嗔怪， 还笑我？知道自己什么样子吗？ 池小池小动物抖毛似的快速摇头，把头上脸上的积雪甩掉了一大片。 不知道，不知道。 楼影起身回了一趟家，拿了一个修好的二手照相机，对准雪地上的两只手拉手的熊猫印子，咔嚓照了下来。 这是干嘛？ 给两只熊猫做个纪念啊。